是呢，今个星期我和陈家俊会请来赛马会灾难防护应变教研中心的总监罗信堂，话你知防灾点解关你事。 而我就请来天文台的团队讲解台风监测古月金。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開始呢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林智恩。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有陆宇光和林智恩。 大家好。 林智恩你好。经常我们都听香港有一个堆填区，垃圾堆填区爆满的问题。究竟怎样可以减少废物呢，就成为了多年来就是香港的社会都讨论的一个话题。其中一招就是垃圾征费。那么那个立法建议都讨论了是成十几年。终于今日在立法会就三读通过。在这个垃圾征费的法案通过之后，大家要做些什么呢？接下来就会，如果大家要将一些废物弃置在大厦的收集处或者 是存放垃圾的地方之前呢，都一定就需要用一些嘅指定垃圾袋去到包好嘅。咁嗰啲垃圾袋就有九款啦。咁啊，讲其中几款嘅收费俾大家听啦吓。咁以公升嚟计嘅，譬如5公升就6毫子，10公升就1.1，15公升7，20公升咧就2.2。咁有啲人都估计啦，啊，譬如话一个三人家庭咁啊，咁啊一个月如果要用即系一个月嘅垃圾胶袋，要用几多钱到咧？咁有啲人就估计大概50蚊啦。不过政府都会为一些的综援户、基层人士就提供每个月就10蚊的补贴。不过呢，今次的，法例通过了之后呢，咁都唔係話即時生效㗎喎，因為呢今次呢就政府有一個嘅修訂啦，就話呢係有一個嘅準備期，咁，就將會以18個月呢就作為基本嘅準備期。咁之後呢亦都係要讓呢立法會去到決定呢幾時係正式生效。所以呢雖然即係話呢呢個嘅垃圾徵費嘅法案呢係通過咗，咁但係呢實施嗰個日期呢都是要待定啊，林智恩。 是啊，嗱，本身嗰个法例咧就应该系写12个月嘅，咁而家就延长到18个月嘅准备期啦。咁今日我就见到有啲环保团体咧都有出嚟，即系提出一啲疑问嘅，譬如就系话，咦，究竟18个月之后，我哋系咪正式会定个生效一期？咁究竟系用啲咩准则去决定咧？咁样，咁而咧之后咧，即系嗰个准备期过咗之后咧，其实各个阶段有啲乜嘢嘅减费目标咧？咁样，咁似乎咧。 咧，就政府就仲未提出咧，即係嗰個減廢嘅願景嘅。咁所以我哋今日都要討論嘅問題咧，就係呢十八個月嗰個準備期啊，即係最少十八個月嘅準備期入邊咧，有啲乜嘢係即係社會同政府需要做咧，去令到嗰個準備期完結之後咧，我哋嗰個落實執行上面咧都唔會出現太大嘅問題咧。咁尤其是而家講緊喺疫症嘅時期啦，可能我哋多咗一啲即用即棄嘅產品，可能垃圾都會多咗，又或者經濟環境就冇以前咁好啦。咁垃圾徵費又會唔會令到有一啲比較低收入嘅家庭可能會負擔大咗咧？咁樣咁我諗好多人咧都會諗到一啲配套上面嘅問題嘅。咁可能我哋去過一啲有垃圾徵費嘅地方啦，譬如日本咧，佢哋就好少垃圾桶噶嘛，喺個街嗰度。 係啊， 咁啊，因為即主要就 拎住嚿垃圾，係啊，去到一啲可以抌垃圾嘅地方。 係啊，咁其實個目的就係話避免啲人咧就將屋企啲垃圾就攞出嚟嗰條街嗰度抌啦咁樣。咁但喺香港，我哋又點樣避免市民亂咁棄置啲垃圾咧？因為而家的確我哋周街可能行幾步已經有一啲公眾嘅垃圾桶啦咁樣。咁亦都有議員建議咧，係咪要加一啲嘅閉路電視去加強一個檢查咧？咁樣咁，但係另外又有另一啲私隱 係 啦嘅問題，因為之前智慧燈柱都有擔心過，有冇人會個樣人影到係非法去傾到啲垃圾咧咁樣。咁所以咧一啲監管嘅問題，尤其是我哋講緊某類型嘅大廈啦。譬如三毛大厦呢啲，即系冇一啲业主立案法团，咁又点样处理呢？咁似乎執行上面咧，都好多嘢需要去倾。 系，咁其实咧就而家嗰啲嘅准备工作有啲乜嘢咧？咁啊，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就话咧，就会喺立法会嘅环境事务委员会咧，都系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啦，咁让啲议员都可以集思广益，究竟准备工作咧要点样做法咧？咁另外都會同唔同嘅持份者去溝通啦，例如話要去到處理呢啲嘅家居垃圾嘅話咧，就可能要同物業管理公司去到溝通啦，亦都要同即係清潔嘅業界去到溝通啦，同埋咧就係好多嘅可能嘅一啲嘅都市廢物嘅來源。都是食肆啦嚇，或者係廚餘嘅一啲問題啦，都要同咧呢啲嘅飲食業界咧去到溝通噶。咁嚟緊咧就亦都有唔同嘅一啲措施要繼續做啦嚇，即係當我哋話要收費為垃圾徵費嘅時候，會唔會話回收又可以做好啲咧？咁可以即係喺源頭就已經減少呢啲嘅廢物咧。咁所以黃錦星局長都話咧，咁嚟緊咧就會即係大家而家有一啲嘅陸在區區嘅一啲社區嘅回收網絡啦。咁但係咧就有都希望咧可以再增加呢啲嘅回收嘅便利點啊，咁同埋咧就每區咧都增加啲嘅大站啊、中站啊，去方便咧社區咧就係拎啲資源咧去到回收噶。咁所以咧就唔知大家又點樣睇呢啲嘅方面咧，咁另外就頭先講啦，即係大家都好關注飲食業界咧都會抌唔少廚餘出嚟啊。咁所以政府都話咧，而家就係會睇咧就係會去安排一啲免費嘅收集餐飲業界嘅廚餘咧，係安排呢啲嘅服務嘅、哦。咁大家又點睇咧？有啲環保組織又話啊，點解淨係幫飲食業界去到做呢個嘅免費回收廚餘咧？咁但其實好多嘅工商業啊或者家居其實都處理。即係又製造好多廚餘啊！咁點解會幫啲飲食業界去到提供呢個廚餘回收呢？我哋電話18723111，咁大家點樣睇呢條法案通過？呢十八個月有啲乜嘢要準備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最近美国总统 Joe Biden 就接受 ABC 电视台的访问了。记者问了一个很厉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方式呢，我们以前读 law 就叫做一个 leading question。一个本来已经预设了答案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这样的，很型我觉得你问得。他说 When you looked at what's happened over the last week, 当你望返上个星期发生了的事， Was it a failure of intelligence, planning, execution or judgment? Okay, 究竟这个失误的地方是在情报上啊？ Was it a failure of intelligence, planning 是一个计划的问题啊？ Execution 执行的问题啊？ Or judgment 还是一个判断的问题呢，就是觉得应不应该做的一个判断的问题呢。那这个 leading question， 为什么一个 leading question 呢？因为它已经 assume 了 佢已經假設咗呢件事係一個 failure 啦。OK， 咁所以咧無論你如果你真係好乖嚟根據呢個答問題嘅方式去答咧，你就會係四揀一嘅。OK，was it a failure of intelligence planning execution or judgment？咁呢個就係一個所謂 leading question 嘅原因啦，就係咧無論你點答 ，OK， 如果你係好乖地照呢個問題嘅問法嚟答咧，你都會係承認咗呢個係一個 failure 嘅。咁當然 Joe Biden 就唔係咁蠢蠢豬啦，咁一答咧佢就話 I don't think this is failure，OK、okay?。咁其實咧我唔覺得咧係一個錯誤嚟嘅。咁好，今日咧就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垃圾徵費嘅法案咧，就通過咗啦喺立法會嗰度。咁但系咧就有一個嘅準備期咧，就係18个月咧就作為基本嘅準備期啊。咁啊之後先至再決定咧生效嗰個日期。各位聽眾覺得呢個時間咧就應該有啲乜嘢要準備好，先至去到迎接呢個嘅垃圾徵費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咧一齊傾下噶嚇。咁啊林志恩嗱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請嚟咧係環保署嘅助理署長鄭義嘉咧同我哋傾下噶。郑依家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系嗱、那个法案就通过咗啦，咁但系咧都见到大家都几关注咧嗰个嘅生效日期嘅问题啊，点解会有一个修订就系、是、叫做18个月作为基本嘅准备期咧？系咪代表住可能个准备期会多过18个月嘅咧？点解会作出呢个修订咧？ 呢度呢我哋首先就讲讲啦，我哋喺提出呢个垃圾收费条例草案嘅时候呢，其实我哋都同大家讲咗呢，就係、是、有一个12至18个月嘅准备期喺实施之前嘅。咁呢一个做法呢亦都係我哋当其时就住呢一个垃圾收费透过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民共议大家商讨咗有一个民意基础，就以呢一个时间去做准备期嘅。咁喺呢个准备期里面呢，其实呢我哋就有好多工作要作準備啦，好似局長今日喺立法會都提過啦，我哋一方面咧係要提升我哋一啲回收配套嘅，譬如話我哋而家做緊綠在區區一啲回收嘅工作啦，呢一方面我哋要提升啦。另外我哋為咗推行垃圾收費咧，其實我哋都要建立一個賣我哋將來用指定垃圾袋啦、指定標籤嘅一個銷售網絡啦、一啲收費基礎嘅設施嘅。咁所以我哋有呢、這個準備期咧，其實就各方面嘅工作咧都要去准备嘅，就唔系话我哋等到到期时咧先至开始去做咁样样嘅。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以18个月嘅准备期啦，希望可以喺2023年大约呢个时候咧就可以做好呢啲准备功夫，就去落实呢一个垃圾收费嘅。 咁有一个咧问题大众都关注咧，就系嗰个监管嘅问题啦。因为香港就唔同，譬如日本呢啲地方啦，佢哋有比较多嘅住宅系一啲平房嚟，咁但系香港就好多系一啲多层大厦，譬如用一个公共屋邨为例啦，咁可能佢即系每层都系得一个垃圾桶去弃置垃圾啦，咁我哋未必知道究竟咦嗰个人有冇用一啲指定嘅垃圾桶先至去弃置佢嘅垃圾嘅，咁又或者有啲私人屋苑咧，譬如我以前住嗰个地方就系可能20几楼就直接有个垃圾槽掉垃圾去即系最低嗰一层嘅垃圾槽嗰度，咁如果呢啲情况咧，即系住户又系冇用到嗰个垃圾胶袋嘅时候，咁究竟嗰个监管工作可以点样做咧？ 我谂我哋都强调啦，即系垃圾收费咧系一个影响全香港即系大部分或者甚至所有市民嘅一个政策嚟嘅。我哋都明白到大家好关心到话点样去落实啦，点样去执法嘅。咁我哋就系正正就系因为咧我哋香港有好多种唔同嘅住宅啦，除咗刚才你提及嘅公屋啦、私人楼宇啦，我哋都有乡村啦，有其他唔同种类嘅处所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有一个18个月 月嘅準備期咧，其實正正就係咧，我哋希望咧喺呢一段時間咧，我哋同唔同嘅物管公司啦、前線嘅清潔員工啦，甚至乎住户啦，去等佢哋做好準備，知道自己應該要做啲乜嘢嘅。譬如就係話啊，原來以後住户佢哋要喺抌垃圾去嗰啲垃圾房之前咧，就要用我哋嘅指定膠袋先至可以抌咁樣樣嘅。咁當然啦，我哋首先最集中嘅工作就係、公民教育方面啦，我哋希望透過宣傳教育啦，我哋透過我哋環保署新成立嘅我哋都有外展服務，希望可以喺唔同層面度咧就先進行即係、做一個公民教育，因為我哋都明白到即係、要改變大家咁多年嚟嘅行為習慣咧，係需要一啲時間嘅。 嗯。咁但係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嗰個準備期呢係會睇睇咗可唔可以改善個回收率啊，以至呢就同唔同嘅持份者去到溝通啊，物業管理公司等等去到溝通啊。咁但係係咪即係話呢，即係有一個嘅準則先至決定係咪幾時生效到呢？即係譬如話個回收率改善即係去唔到大家心目中理想嘅水平，係咪就唔推行住呢？或者係即係可能嗰啲嘅物業管理公司或者一啲嘅樓宇唔同樓宇嘅問題未解決到，唔推行住，會唔會咁嘅情況呢？ 我諗我哋嗰個考慮嘅時候呢，就正如我哋即係一路強調啦，即係18個月嘅準備期呢，就各方各面嘅準備功夫嘅。咁至於到底我哋幾時覺得可以合適去落實嗰、那個收費嗰個法例嘅要求呢，我諗我哋考慮多方面嘅因素啦。第一就係即係唔同業界大家嘅準備程度啦，市民對於減費回收嘅參與程度啦，亦都我哋尤其是考慮到即係而家受到經濟受到疫情影響啦，經濟復甦的進度都是我們考慮的情況之一，所以我們在考慮各個方面不同的因素之後，我們就會再回去立法會跟立法會去商討，就是一個合適的時間去落實垃圾收費。當然我們 的目標都是希望18個月的準備期之後，大約2023年就可以去準備好去實行這樣。 你哋其中一啲嘅準備工作咧，就講緊話喺垃圾收費實施嘅初期咧，就向住户住宅嘅住户派發一啲嘅指定垃圾袋啊。其實有冇一啲嘅投水係點樣執行法㗎？ 呢一個咧係我哋同立法會喺商討討論條例草案嘅時候咧，即係都好多議員咧大致都覺得因為市民咧其實對於一個新嘅法例要求啦，其實就需要一啲時間可以按部就班去逐漸改變行為習慣去適應呢一樣嘢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亦都考慮到佢哋嘅意見咧，我哋就會考慮睇下點樣咧派一啲可能喺實施初期向一啲住宅住户免費派一啲指定袋，協助佢哋適應啦。咁但係我哋都明白咧，就係對於點樣派袋啦，或者係派幾耐啦，大家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意見嘅，亦都唔單止係喺立法會，我哋知道其實社會上都有唔同意見嘅。咁所以我哋咧日後咧其實就會就住呢一方面嘅細節咧，就會同翻立法會有一個工作小組去傾呢一方面嘅工作同埋其他嘅準備事項咁樣嘅。 相信即係處方政府呢個計劃咧，就希望讓市民熟習咧，就用嗰啲嘅指定垃圾袋咧嚟到棄置垃圾啦。咁但係即係有啲嘅環保團體就會認為，其實咧你呢個嘅免費派指定垃圾袋呢個做法，你越行得耐，就越咧係唔能夠逼到啲市民咧去到俾錢啊！咁其實對於成個嘅減費嘅工作或者嗰個改變嘅風氣咧，係冇幫助。你點樣回應？ 其實呢方面咧，我諗我哋係要取得一個平衡啦。環團佢哋有佢哋嘅想法啦，我哋亦都同時都會考慮考慮即係市民喺需要幾多時間去適應呢方面，我哋會盡量取得一個平衡，因為大家都明白到我哋唔會一直咁樣派袋噶嘛，咁所以即係可能都會有一個時間，但至於話幾長幾短咧，我諗呢個我哋可以再去傾嘅呢一方面。 咁除咗市民之外咧，頭先提過咧，有一個持份者咧，你都會去接觸嘅咧，就係、是、一啲前線嘅清潔員工啦。咁以往咧，政府其實都有其他啲叫污者自負原則嘅政策嘅，譬如即係四電一路啊，或者建築廢料徵收實施之後咧，都出現過一啲情況咧，就係即係所謂叫上游政策 下有對策啦。譬如有啲人會非法去傾倒一啲泥頭咁樣，咁就令到咧有啲清潔工人可能佢收集垃圾嘅時候咧就更加麻煩嘅。咁而而家我哋講呢啲家居嘅垃圾徵費咧，譬如廚餘呢一類咧，即係如果可能係非法棄置嘅話，亦都可能影響即係一啲衞生上面嘅問題。咁過往咧，即係政府嘅其他類似嘅政策實施嘅經驗嘅時候咧，究竟有一啲乜嘢嘅方法、具體嘅措施係可以避免咧嗰啲市民係去胡亂棄置一啲廢物嘅？ 就住即係垃圾收費推行之後，會唔會有好多非法棄置嘅問題呢？其實喺其他城市嘅經驗呢，其實都曾經出現過嘅。我哋亦都唔會低估即係呢一方面即係可能發生嘅可能性啦。咁所以我哋點解要有一個所謂18個月嘅準備期呢？其中一樣嘢呢，我哋其實就希望透過宣傳同教育呢，等市民知道我哋應該喺呢一段時間去做啲咩嘅，包括我哋應該點樣去處理大家嘅垃圾啦，點樣去更好處理我哋嘅回收物啦，因為你咁樣做咧，其實就將來咧收費嘅時候咧，你要使嘅錢咧，其實就會更加少嘅。咁當然好似頭先你咁講啦，點樣可以令到前線嘅清潔員工唔會因為我哋實行呢、這個垃圾收費呢一個政策咧，令到佢嘅工作受到影響啦，或者影響環境衞生咧，都係我哋未來18個月準備期咧，其中一啲我哋重要嘅工作嚟嘅。 助理处长啊，因为咧我哋就嚟听五点半新闻啦，不如咧就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一阵，可以吗？ 好啊，好啊，好啊， 多谢你吓。咁啊，我哋倾紧嘅咧就系环保处嘅助理处长郑义嘉啦。咁我哋倾紧嘅题目咧就系呢个垃圾征费嘅法案咧，就今日喺立法会通过啦。咁但系咧就有一个嘅十八个月嘅准备期嘅。咁啊，大家觉得呢个准备期之嘅期间咧，要准备啲乜嘢咧？大家准备好迎接呢个垃圾征费未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仲有冇咩问题想提出啊？疑问啊，都可以咧，就系透过呢个嘅热线咧，同我哋自由风一齐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资格审查委员会完成审查和确认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候选人资格的工作。身兼主席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宣布，已经审查了1498人的资格，裁定两人资格无效，包括立法会议员郑松泰，他同时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席。李家超说，資審會是落實愛國者治港的重要制度保障，不容許假扮擁護基本法並效忠特區的人進入特區管治體制。政府刊憲，鄭松泰經依法認定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即是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郑松泰在立法会回应有关决定的时候说，今天下午4点之后收到通知信，知道自己即时丧失议席，亦都不能够参与下届立法会选举。他尊重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又认为上诉空间不大。他说资审会对他的查询有几方面，包括他作为立法会议员的宪制责任问题，当中有就他过往参与的论坛和言论、著作内容会不会涉及外国势力等作出查询，又形容涉及的问题数量达到一厘米厚的文件。郑松泰说，如果希望建设香港，仍然会有位置和空间。日本东京都新增470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东京残奥会一名确诊者需要入院，是首宗要入院的病例。东京奥组委说，患者来自海外，不是运动员，星期一的检测呈阳性之后住院，没有严重的症状。奥组委又说，多15宗与残奥会相关的确诊，包括两名住在选手村的海外运动员，自8月12号以来累计增至184宗确诊。美国政府情报机构据报计划就新冠病毒来源发表溯源调查报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溯源是科学问题，应当有全球科学家合作展开。

廚餘回收個問題啦，因為咧就我見到你咧就政府都講話咧，嚟緊個準備功夫咧都會陸續安排一啲免費收集餐飲業界嘅廚餘啊，咁大家就都關注咧究竟點樣去到執行呢樣嘢咧，即係全港有咁多間食肆，點樣去安排為餐飲業界免費回收廚餘咧？ 其實在廚餘回收方面呢，其實我們已經開展呢就推廣一個廚餘回收的先導計劃，那我們一方面就是擴展緊我們廚餘回收設施的處理的量啦，那我們陸續為不同的處所呢就安排一些免費收集的服務，那就運去那些廚餘回收設施度轉廢為能和轉廢為財的。那我們其實都很明白，就是法案委員會或者議員都很關心，就是說對餐飲業界的影響又怎樣呢，咁所以我哋其實咧，第計劃咧就喺我哋實施垃圾收費之後咧，就會陸續去安排收集餐飲業界嘅廚餘嘅。咁但係正如好似頭先你咁講啦，點樣去收集咧？點樣先可以配合到餐飲業界佢哋嘅需求咧？其實亦都係我哋嚟緊呢十八個月裏面咧，其中一個重要嘅工作嚟嘅。因為個規模亦都唔細啦，個困難程度我哋都唔會低估嘅。咁所以我哋都會把握時間同業界去商討點樣去做好呢方面的工作的。 讲开厨余呢，就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处理厨余的设施。因为其实现在在那个都市固体废物里面呢，基本上最多都是厨余啦。咁如果2019年的数字，就每日呢弃置厨余的量呢达到3000多公吨的。咁但是呢，我们现在香港呢要等到2023年呢才有第二期的厨余处理中心啦。第一期就2018年的时候的，就是小濠湾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啦。咁如果我们要等到2023年先至有第二期嘅回收中心，即系会唔会出现一个空窗期咧？因为政府喺个条例生效之后，就已经会免费啊帮饮食业界去收集已经分类咗嘅厨余，会唔会出现一个所谓叫厨余设施不足嘅情况？ 我想在那个厨余设施的方面呢，就除了刚才你提到的我们有机资源回收中心一期啦，二期我们兴建紧啦，咁其实我们另一方面呢亦都做紧污水处理厂去做厨余污泥共厌氧消化一个技术，咁是提升我们整体厨余回收能力的。咁所以我们会继续即去发展这些设施啦，希望就可以一路提升我们的厨余处理能力咁样的。 都想问翻咧，就系、是、又点解会去尝试为一啲餐饮业界去免费安排厨余回收咧？咁其实即系香港好多行业咧，都可能会有厨余嘅出现啦，家居又好啦，吓，仲有好多嘅唔同嘅工商业啦、食品制造啦，都可能会有一啲厨余出现啦。咁点解会净系为即系尝试为餐饮业界去到安排厨余回收咧？ 呢方面呢其实就大家都知道呢，就係餐饮业佢哋即係去产生嘅厨余呢係相对比较多嘅，亦都占我哋每日抌喺堆填区嗰个数目呢都相当大嘅一个部分嚟嘅。咁所以我哋喺我哋讨论垃圾收费呢一个呢一个条例草案嘅时候呢，除咗我哋讲緊话收费之外呢，其实我哋另一方面呢，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工作呢，其实就是加强回收的。咁所以唔单止是厨余啦，亦都包括我哋有唔同嘅社区回收设施去收废塑胶啦、废纸啦、其他各式各样嘅回收物嘅。咁所以呢一个呢其实亦都系我哋其中一部分，就系如系一啲可回收物嘅时候呢，我哋亦都去尝试去諗多啲方法，去令到我哋可以将呢一啲可以回收嘅嘢变做一啲转废为能、转废为财嘅。咁所以我哋就住呢一个厨余嘅回收方面呢，我哋就有一个咁样嘅想法，就希望可以陆续去帮到餐饮业界，佢将佢哋分出嚟嗰啲厨余呢都可以送去厨余厂度，而唔需要抌去堆填区度咁样去处理嘅。 你提到啦，即係希望喺社会上面提高嗰个回收嘅诱因啦。咁你头先提到即係绿在区系一个例子啦，因为市民申请咗嗰张卡之后就可以是透过去换，就是那个回收去换一些礼物这样的。 是。 我知道呢，有一些地方呢，它都会用一些奖励的方法的。譬如可能是，即是一些用不完的政府派那些垃圾袋呢，是可以卖回给政府去，或者去换一些消费折扣这样。那政府呢，在这十八个月之内会不会考虑一些诱因，就是用这个方向去鼓励市民做多一些垃圾分类呢？ 我諗我哋喺未來嗰十八個月咧，其實我哋喺各方各面咧都希望可以鼓勵市民源頭減廢啦，積極實踐回收啦。咁所以咧我哋有唔同嘅方案去做呢一件事嘅，包括就頭先你講綠在區區啦。我哋而家咧就係有張卡去儲分去換禮物啦。咁正如局長之前都提及過啦，將來我哋如果要收費嘅時候，我哋嗰啲指定垃圾袋係咪大家攞分都可以去換呢？或者一啲其他配合減費回收嘅一啲禮物呢，其實我哋都可以去考慮嘅，亦都有會向呢個方向去諗嘅。 嗯，好啊，唔該曬助理處長，多謝你啊。 多謝曬你 ，thank you。 剛才接受訪問嘅咧就係環保處嘅助理處長鄭義嘉。咁啊，各位聽眾，大家又點樣睇呢個嘅垃圾徵費嘅方案係通過咗咧？咁啊，即將咧就要實施噶咯。咁大家係咪準備好嚇為自己抌嘅垃圾咧去到俾錢咧嚇？咁又對於即係呢18個月嘅準備期，有冇啲乜嘢嘅關注點係可以提出嘅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林智恩，其实刚才听完助理处长的访问，咁好似都好多嘢都系要18個月嘅准备期之内讨论，究竟系咪真系讨论得切咧？仲有好多好艰难嘅一啲问题啊！头先讲即系点样安排厨余回收啊？吓，即系譬如话一啲嘅点样执法啊？好似都仍然好多嘢要倾。 系啊，咁另外咧，其实政府嗰个推行策略入边咧，有一个都系公众教育噶嘛。但系其实最难去改变嘅就系嗰个市民嘅习惯同埋文化。咁可能喺好多地方咧，其实佢哋真系做垃圾征费之前。其实都可能用了很多时间去教育市民怎样做回收或者怎样做垃圾分类的。那究竟呢，过去其实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就是有这个习惯去，就是迎接一个新的政策呢？那我想这个都是不知道在18个月内做不做到了。 好了，我们电话1872311，有听众欧先生在电话旁边。欧先生你好。 是，你好。 你好， 请讲。 是，就这样，我自己个人意见呢，就觉得而家政府呢个政策呢，就有啲叫做即係本末倒置咁上下啦。 点解呢？ 因为其实你由源头开始解决个问题㗎嘛。你啲垃圾喺边度嚟呢？其实垃圾咪就喺其他国家入口嗰啲，即係譬如电器啊、家私啊、或者生果啊、蔬菜啊、肉类啊，咁嗰啲肉类入嚟香港。因为香港就本身咧就冇乜嘢生产嘅，全部都系入口。咁你基本上入口嗰阵时，政府已经收晒嗰个垃圾征费喺里边，咁就已经解决咗大部分嘅问题噶啦。 嗯， 系嘛？就正如好似水费咁，你唔会同逐家逐户去俾咗水费，要佢交完水费之后，你再要收佢排污费噶。 嗯， 咩啊？而家你都系一次过收埋排污费噶。 OK， 你亦都正如好似你系好似你啲人去开车去油站入油，入油其实已经系代理商已经系喺交咗税俾政府嘅，你会唔会逐架车入几多公升油就交几多钱税咧？唔会噶，一次过俾埋嘅啫嘛，都系。 好啊，多谢晒欧生嘅电话啦吓，咁我哋听埋黄太嘅电话先啊。黄太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 请讲啦。 咁咧就我譬如我本人嚟讲咧，就有几百个胶袋喺屋企，点解会有咧？唔系我去买，而系我大厦咧系派入去我信箱，每个家庭咧咁啊派嘅，我哋啲私楼。咁我已经同咗佢哋讲话，我唔要啊，你唔使派俾我。但系之前派咗嗰啲咧，就一路储到而家都即係有幾百個啦，咁我但係我永遠都用唔到，點解呢？因為我去 supermarket 買餸咧，佢嗰啲菜就已經有一個膠袋，麵包又有一個膠袋，咁我一日咧抌嘅垃圾只係用到一個膠袋，咁你但係你一日唔止買一樣嘢噶嘛，變咗我仲越儲就越多膠袋，咁我就諗下，如果我係咁，我即係人哋都會有啲膠袋聚，即係積聚咗喺屋企，咁如果你要即係我唔介意俾垃圾徵費，而係我係覺得我哋每個家庭都有啲膠袋喺度，你要我抌曬嗰啲膠袋又好唔環保啊！ 係， 咁如果個家庭都有一百幾廿個，咁咪起碼咪成千上萬個膠袋要抌落去堆填區。 OK， 好啊，多謝曬。 好啊，多謝曬黃太嘅電話啦。林子欣又、好似兩位聽眾嘅發言咧，都讓我哋諗起一啲嘢，即係譬如，即係講緊咧市民，即係當然啦，平時喺家居製造嘅垃圾。未必一定是市民咧，就好想製造喎。有啲可能真係一啲嘅生產商啊，佢擺好多膠裝，擺好多嘅包裝喺嗰個嘅產品嗰度啊，以至到咧就係一啲嘅零售店啊，又俾好多嘅膠袋，俾多嘅雜物包裝啊咁樣。咁係咪呢啲方面啊都可以做得好啲咧？嗱，而家即係其實政府都就住唔同嘅一啲嘅物品都係研究緊一啲嘅生產者責任制啦。咁但係真係落實到嘅咧，又好似唔係好多喎。咁其實好似即係當我哋做呢个垃圾征费嘅同时，系咪其实都应该喺其他嘅生产者责任制方面系做得好啲咧？ 呢个都系一个好嘅问题，因为我哋呢一个政策讨论咧，就好多个焦点落咗用者去付费嗰度，咁生产者个责任又点咧？咁我见到其实黄锦星局长佢都有提过嘅，就系话喺呢段时间咧，佢哋都会同一啲即系生产者去商讨啦，就是、可唔可以有一啲嘅譬如塑胶胶袋啊，系可以或者减少一啲包装纸啊，咁样去卖俾市民，令到本身嗰个垃圾源头系少啲嘅。 好啦，咁我哋都休息一阵先啦。我哋电话1872311，转头咧就继续听下电话。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8月26日朝早9点。立法会以37票支持、1票反对，三读通过都市固体废物征费修订草案，但系仍然有议员对条例表达担忧。新民党叶刘淑仪： 住三毛大厦或者乡村啊，或者系较基层嘅市民就好担心征费啦、刑责啦各样嘅问题嘅。 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会设立至少18个月嘅准备期，当局会审视情况，再决定法例实际嘅生效日期。 我哋理解本港而家嘅经济受疫情嘅影响，市民或会忧虑垃圾收费对佢哋可能造成经济方面嘅负担。喺准备期内，我哋会密切留意社会各方面嘅情况。 中午12点半，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一开始。在印尼或者菲律賓完成疫苗接種的外佣可以來港工作，他們都需要在指定檢疫酒店隔離21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当8月30日冇耐咧，几日之后咧，应该都已经系满咗呢个酒店。所以从策略上，我哋个做法就系希望透过指定防疫酒店嘅房间咧，嚟去有效令到外佣嘅输入系有序，而唔会对香港造成喺防疫上嘅一个压力。 下昼4点， 资审会裁定佢嘅登记无效。 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兼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宣布，已经审查1498人嘅资格，当中2个人资格无效，包括热血公民嘅郑松泰。 我哋唔会容许假扮拥护基本法、假扮效忠香港特区嘅人进入特区嘅管治体制。 郑松泰都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席。 第一，根据呢一个决定嘅话咧，咁我而家嘅议席咧系即系经过政府系刊宪之后嘅话咧，就系、是、会即时丧失议席噶啦。第二个嘅即时影响咧，就系、是、亦都意味住咧嚟紧第7届嘅立法会选举咧，我系不能参与嘅。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咁我哋咧就係、是，亦都呢個時候咧就係、是、請嚟一個環保團體同我哋講下咧垃圾徵費嘅問題。電話旁邊有綠色地球高級項目主任劉兆朗，劉兆朗你好， 係大家好，主持好， 係點樣睇今次即係政府喺通過呢個嘅垃圾徵費嘅同時，設立一個18個月基本嘅準備期呢？ 是啊，这个就一个准备期，原本其实估计呢是写12至18个月的。咁直至到最近今年年头环保部门同立法会议员开闭门会议啦，咁之后呢个字眼呢就改咗就至少18个月㗎啦。咁环保 团体。而家话基本安排囉。 是啦、啊、是啦、啊。咁、啊、我环团呢希望呢唔好多过18个月，因为其实18个月已经一个好充裕嘅时间。我哋睇返之前同收费有关嘅条例，即係例如胶袋收费咁呢，佢第一期嗰、那个准备时间是3个月嘅啫，咁第二期即系我哋而家做紧第二阶段嘅，大部分嘢都收，其实都系1年多啲，咁我哋睇到其实根据政府嘅经验咧，18个月已经系非常之充裕嘅时间，咁我哋希望喺呢个时间里边咧，系市民去适应啦，政府喺里边提供即系喺个适应 準備期最後的三個月或者不多過三個月就去俾市民去熟習咯，練習呢一個用指定膠袋，就唔再係我哋而家常見嘅黑白色垃圾袋。咁然後一旦生效咗之後咧，就唔好再派袋啦，真係零派袋，除非真係有經濟需要。咁我哋希望就市民係有養成個新嘅習慣，最緊要嘅源頭減廢同埋多啲回收。 嗯，但頭先同環保署嘅訪問咧，都提到話其實真係好多難題要解決嘅喎。即首先就係社會嘅風氣要去到熟習呢個嘅用呢啲指定嘅膠袋、指定嘅垃圾袋啦嚇，要熟習真係要接受要俾錢呢件事實啦。仲有就係點樣執法啊？點樣安排回收啊？提高回收率啊？呢啲都係要處理嘅。咁所以十八個月即對政府嚟講，可能真係有好多難題，真係需要處理嘅嘢嚟嘅。 是的，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条例，所以我们先蹉跎了整15年这么久的时间，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政府在这个条例里面其实都有考虑了很多，反而我们觉得要做得好就是教育物管那里要懂得怎么做，还有提供到足够的回收设施的渠道给大家知道其实你可以很方便地去做到回收的，那我想这个将扰民的情况是减到最低，那就去帮到件事咯。另外一个刚才主持都讲，其实回收个提升咧，讲紧系政府真系要出嚟讲一个回收率嘅目标，同埋系按住唔同种类嘅废品咧，其实呢啲都系资源嚟嘅，唔应该跌落堆填区。其实政府应该要 set 一个目标，究竟个回收率系几高，甚至乎更好嘅重用率究竟系几多？咁就由唔同嘅政策，除咗废物征费之外，我哋之后都会讨论生产者责任法规或者系塑胶类型嘅法例，其实都要跟住一个围绕住一个回收率的目标来去做。咁其实是的确是有它的难度，但是不是无可能的。我们见到其他国家邻近地区，例如台湾、南韩或者是欧洲，其实他们按住这类型的法规其实都做了很多，都有经验可以参考得到。 嗯，讲开回收的问题呢，我们在上一节就讲了厨余啦。咁除了厨余之外呢，其实香港的都市固体废物另一个来源就是废的塑胶嘛。咁我见到环保署呢，就上年就推行了一个即俗称中央收胶叫做塑胶回收先导计划。咁这个的计划呢，你认为有啲乜嘢嘅优化空间去配合而家呢一个垃圾征费呢？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而家同时政府都咨询緊嗰个即弃嘅塑胶餐具嘅计划。咁你認為兩者點樣可以互相配合呢？ 第一啦，即棄膠餐具嗰個其實希望大家減少用塑膠餐具嘅，用即棄塑膠餐具。咁所以咧，應該係養成由一個可重用嘅角度出發嘅。咁環團一直以嚟都係去推廣緊呢樣嘢。咁如果大家用多啲重用嘅話咧，咁自然你垃圾收費你可以得到避免啦。而另一個你講起中央收膠，其實嗰即進步空間都真係唔少嘅。即係我哋都相信垃圾收費一旦生效，其实市民的需求是很大的，因为废塑胶其实是都市固体废物里面是排行第三的。咁第二就係廢紙啦，本身回收價值高，咁所以回收率都唔太差嘅，即係好多人都會攞去回收。但係相反塑膠咧，就回收價值真係比較低啲。咁呢一方面咧，而家係做緊三區啦。我哋知道今年去到年尾會有九區嘅，即係招標已經招咗噶啦。咁但係我哋期望政府盡快推廣到十八區。其實市民喺自己嘅屋企可以跟翻平常回收桶一個都方便啦，算係嘅方法，大家去做到回收，同埋個回收係各類型嘅塑膠咧，佢都會回收。收集同埋送去处理设施度处理嘅，咁变咗大家就係有个方便嘅渠道去减少咗呢一部分嘅都市固体废物囉，咁你唔弃置佢你就唔需要付费啦。 讲开回收上面呢，就想问下你哋环团呢，即係过去有冇做过一啲即係社区去推行减废呀或者垃圾分类嘅教育工作。其实呢过去如果做呢啲教育嘅时候呢，会遇到一啲咩困难呢？因为如果回收嘅步骤係即係步骤係错咗嘅话，其实可能有一啲有用嘅废物都会变成即係无用啦，咁就变成浪费咗资源㗎嘛。咁其实最大的困难喺边度？ 第一，市民是要明白到回收是同抌垃圾不同呢，其实的确我们落社区去做教育都有一定的即是要花一定的时间的，即是垃圾回收桶不是打开了你就可以抌什么东西下去都得，你真的要做分类。或者我用过一个都颇常见的例子，因为呢我们多在大赛或者一些公开的场合的活动，即是尤其是疫情之前，我们做很多减肥咨 询或者减费顾问的工作的。咁其实我哋同呢啲活动嘅主办商都会讲，例如胶樽咧，就系一个大家成日听到，就系究竟我搣唔搣招纸，系咪要除盖，系咪要将啲胶拆散佢咧？咁样，咁呢个以往其实都多系由政府或者系其他教育嘅平台都会用呢个说法嘅。咁但系其实绿色地球喺度都同大家去打个即系讲翻清楚啦，澄清其实系唔系必须要去除盖搣招纸嘅。原因是因为其实它去到回收场其实已经会破碎的了，会清洗的了，那就不需要在源头大家市民做。相反，如果你拆了个盖或者你搣了招纸的话，如果里面你剩下一啖半啖的饮品是流了出来，咁其實可能污染咗成桶回收桶，咁變咗嗰桶咧就污糟啦，咁回收亦都增加咗佢個難度同埋成本。咁所以有一啲其實係坊間有唔同嘅學說啦，唔同門派嘅說法。咁其實我哋都一路係需要澄清。咁其實政府都好值得趁呢個機會，而家有18個月準備期，唔係淨係同大家講收錢收錢收錢，因為佢最後個背後個重點都唔係收錢，背後個重點係大家源頭減量，去避免製造垃圾。同埋乾淨回收，應翻頭先個黃太咧，佢講包裝嗰個問題，一樣嘅，政府都係值得去推廣生產者責任制，進口商係咪應該規管一下自己，減少一下個包裝嘅塑膠個包裝量咧？咁呢一啲嘅塑膠亦都自然可以減少。 嗯，好啊，唔該曬啊，劉少朗嘅，多謝你。 好，謝謝。 劉少朗咧就係綠色地球嘅高級項目主任嚟噶，咁的確啦，咁政府都認同啊，咁除咗呢個垃圾徵費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配套工作要做啊，包括係增加回收啊，做好一啲嘅教育宣傳啊，咁同埋咧就係做多啲嘅社區工作啦。呢個咧都係咧係多管齊下咁去減少廢物嘅啲途徑嚟噶。好啦，講到呢度先，咁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屯门角。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屯门角。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喺天马苑，后些少近住新光中心至到星河名居呢一段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场的网络参与整合中国的港口资源，期望未来五年集团的权益吞吐量年均复合增长达到大约 8.2%， 营运单商的成本减少一成半至到两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5点，跌278点，总成交今日有1,385亿7,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387点，系跌咗30点，成交有2,700几张。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71.8跌2.8，小米集团24.45跌9毫，阿里巴巴162.2跌0.9，美团226.8跌咗2毫，快手70.4系跌咗7.1，盈富基金25.98跌2.8，中移动47.85跌9毫，药明生物116.9跌咗4.2，瑞星科技42.15跌4.7，中芯国际24.15升2.5。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汉通集团、上智集团、创业集团控股、百名汉体育同埋北青传媒。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世纪瑞科、大丰港、宏伟亚洲、国艺娱乐同埋利骏集团香港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0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系14,415点，跌咗2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7，日元110.1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1，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港金收市报16,5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0元。

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同全灯法师，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每集仲有微网红带你去本地教堂庙宇古迹打打卡。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啊！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林志恩啊，就早前咧系袁国勇教授咧，即系港大嘅专家啦吓，亦都系政府嘅专家顾问袁国勇教授咧，佢同埋佢团队咧就喺报章嗰度咧就发表咗篇文章，咁啊讲到话而家新冠疫情嗰个发展啦，就讲话而家嘅变种病毒咧就令到群体免疫嘅幻想破灭，佢形容咧变成一个无法达到嘅空中楼阁。咁就算啊，真系本港嘅市民咧要打针接种新冠疫苗咧，都要讲紧咧就系伏必泰咧要系打够97%，同埋咧就系如果科兴要打到咧142%啊，先至可以达到免疫屏障啦。但系当然即系超过100%嘅接种率咧，就听落好似好荒谬咁啊。但系其实系讲紧咧，因为咧就系变种病毒嗰个嘅传播力咧好高啊，咁所以咧就系以往嗰个嘅免疫屏障嗰个嘅概念。就可能要调整啦，甚至系要放弃啦，吓咁同埋咧就系个打针个率咧要去到超过100%咧，先至可以建成啊，咁所以即系等于咧真系一个冇办法达到嘅一个目标啦，林智恩。 系啊，咁啊，佢嗰个计算方法咧就系佢之前咧就系即系我哋讲紧如果原组病毒嘅话咧个基本传染率咧就系一个人传2.5个人啦，吓咁但系咧如果我哋话之前采用伏必泰等等有效率95%嘅疫苗嘅话咧。咁就計到70%，因為我之前我哋一路都係講緊70%接種率噶嘛，咁就可以達到群體免疫。咁但係咧，去到 Delta 變種病毒之後咧，嗰、那個傳播力咧就增至R0.7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佢基本傳播數就係一個人可以傳到7个人啦。咁亦即係話咧，嗰、那個疫苗嘅效用咧就會下降去到88%啦，咁所以头先就即系得出阿陆宇光讲嗰个数啦，就要97.4%嘅疫苗接种率先可以达到群体免疫。咁啊，所以亦都解释到咧，点解过去咧我哋知道有啲好高接种率嘅地方啊，譬如以色列咧，即系都。即係疫情再度出現爆發嘅情況，咁啊，另外咧，佢都提咗一點嘅，就係以往我哋好多討論咧，就成日諗，究竟圍堵清零同埋即係同病毒共存係咪兩者二取其一嘅咧？咁樣，咁但係咧，袁國勇嘅意思咧就係話，其實係可以轉噶嘛個策略，咁但係轉策略係啦，但係轉策略一定要有個前提咧，就係個接種率要夠高啦。咁而而家咧。即係政府嘅政策係圍堵清零嘅目的咧，其實就係爭取緊時間，去令到更加多人係受到疫苗嘅保護嘅。 係啊，咁所以咧就係佢都認為啦嚇，咁就係要即係盡快去打疫苗啦，咁就係起碼咧就係大家叫做讓市民都有一定程度嘅免疫力咧，去到減低呢個病毒嘅殺傷力啦。咁喺文章嘅末端咧，咁就亦都係提咗幾個建議噶，咁就佢就建議咧就話已經打咗針同埋驗出抗體嘅人士咧。隔日驗核酸咧可以減檢疫啦，另外有啲嘅場所，譬如話參加宴會啦、健身啦、舞會啦、中學面授課堂等等咧，要出示呢個疫苗證明。亦都講話咧，一啲場所咧要提高嗰個嘅改善先鋒流量啦，包括大學校啊、宴會廳等等。亦都話咧，就算咧係90%人口打咗針咧，仍然咧都有啲嘅措施要繼續做，包括咧就係要戴口罩。同埋咧，流感針咧都係繼續打噶，咁啊以防咧呢啲問題咧反彈噶。咁究竟大家點樣睇呢啲問題咧？嚇，好似即係以往咧，就最初嚇，即係出現呢個新冠疫情嘅時候咧，經常就聽到話啊，70%咧就可以接種率咧就可以達到呢個群體免疫啦。咁但係睇嚟咧，呢樣嘢已經係唔存在啦嚇。隨住 Delta 變種病毒嘅出現，就已經唔再有效啦。咁變咗嘅咁嘅時候，究竟點樣可以去到？咩情況之下先至可以去解除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咧？點樣先可以將個接種率再推高咧？呢個係大家去留意嘅地方啊！咁同埋即係佢都講到話，其實咧。 不如都好似外國咁啦，有啲地方咧要打咗針先入得啊嚇，咁大家又係咪接受到咧？係咪同意呢啲嘅方向咧？我哋嘅電話18723111啊，歡迎咧就聽眾都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下。林志恩啊，呢個時候都請一位專家同我哋一齊討論咯。咁啊，電話旁邊有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啊，梁醫生你好， 係兩位主持好， 你好， 係嗱，今次咧就。袁国勇教授咧都系指出咗咧，就 Delta 变种病毒嗰个传播力高啦，咁所以咧就算就系即系九成七至到140%+咧，先至可以达到呢个免疫屏障啊，咁啊代表住咧就免疫屏障咧就已经系成为空中楼阁啦。咁我哋应该点样睇免疫屏障呢回事咧？系咪应该放弃呢个目标咧？ 嗱，我谂我哋而家。面對的問題就是因為全球的疫苗分布不平均，同埋咧打得疫苗高或者爆發得緊要的地方咧，係過早放寬措施咧，令到嗰個病毒嘅變種啊跑得快過我哋疫苗研發咧，用我哋而家嘅疫苗咧係根本上咧係做唔到呢個群體免疫嘅，如果你兩針嘅係做唔到。咁呢啲我諗嗰啲咁嘅數字入面睇你啲數字點估嘅啫。其實事實上入面你話係伏必泰97%機會做到啦。我諗呢個同而家我哋見到嘅美國嘅數據咧係不相符嘅。我哋唔應該仲糾纏喺啲即係譬如話已經過時嘅數據咧，係覺得即係話你都仲可以有機會咧用而家伏必泰可以做到。其實兩隻疫苗基本上冇乜分別㗎啦，大家亦都唔好太多偏見對任何一隻疫苗啦。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咧。我哋點解要改變個防控政策呢？基本上就係一樣嘢啫，就係話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係由於佢嗰個傳播嗰力係急增超過一倍，而你本身亦都係有一個免疫逃逸呢，係令到我哋根本上以往嘅疫苗呢唔能夠成功阻截到感染同傳播，所以我哋呢就係冇辦法啦。唔能夠再用呢個所謂群體免疫咧，靠人哋打針嚟保護自己啦，一定要自己打針，尤其是啲高危人士先去保護到自己。所以我哋先至譬如話要去到咧，鼓勵所有人打針咧，用呢個方法。但係始終嚟講咧，你話全民嘅全民打針啫，講係容易，實際上做到咧，最得人都細路仔你打唔到啦，又都喺而家呢個階段。所以嗰啲呢其實都唔係話你而家短期內可以做到嘅嘢，所以短期內入面我哋仍然都要呢係死守嗰條即係外防輸我哋最重要嘅防線。如果有個病毒入侵社會嗰個社區嗰時候呢，我哋都係一定要快速反應，兵貴神速，唔好呢就是、用一啲半桶水嘅方法係希望能夠控制到個疫情。事實上咧，你睇翻入邊喺內地實行小社區管理嘅地方，如揚州先算，有啲人驗咗十幾次隔日驗啊，都仍然仲有陽性結果出現嘅咧。其實如果你話係打咗即係話疫苗有抗體嘅，可以就話用嗰個隔日檢驗嚟代替嗰個檢疫咧，我覺得呢樣嘢咧簡直係荒謬嘅。即係話你本身兩樣嘢係一個不可取代嘅嘢。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本身咧又話我哋學校嗰度咧要留意嘅，因為而家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細路仔都係唔放過，亦都越嚟越多證據咧，佢漸漸同好多個呼吸道病毒一樣咧，個學校啊，尤其是十幾歲嘅細路仔咧，可能係構成一個跨家庭嘅傳播嘅樞紐。既然你承認而家嘅疫苗唔能夠控制呢個病毒嘅感染同埋傳播咧。其實我又睇唔到，如果我哋真係社區有一個比較大型嘅爆發嗰陣時候，我哋可以咧仍然咧係容許，譬如話係一啲打疫苗嘅學生咧喺嗰度係翻正常咁翻學，而唔會增加嗰個社區傳播嘅風險嘅。事實上，如果我哋真係想控制一個 Delta 變種病毒嘅爆發咧，唔好好似而家好似新加坡同埋澳洲面對嘅情況咧。我哋一定要喺佢一出現一啲比較廣泛嘅社區傳播嘅時候呢，一定係要迅速收緊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希望大家市民都能夠合作呢，盡可能呢好似以前咁樣留到喺屋企呢，俾我哋嘅個案追蹤呢能夠及時咁樣喺個短時間之內，最好喺頭嗰兩個禮拜之內呢，能夠係對嗰啲咁嘅個案入面一個妥善嘅圍堵呢，我哋係最大機會喺我哋而家香港能夠動員到嘅檢疫又好，或者你係凍結人口移動又好，或者你嗰個排查都好呢嘅力量，我哋最大機會控制個疫情爆發嘅。如果我哋呢 是覺得你需要話嗰啲冇打疫苗嘅，譬如話打唔到疫苗啲細路仔入面咧，佢哋可以咧係家居上課都即係可以嘅。點解我哋唔鼓勵即係喺疫情爆發嗰時候咧，所有呢啲學生都去家居上課咧？咁點解我哋如果唔咁，我哋咁做嗰時候有咩後果好處咧？你減低社會嘅人流，亦都可以咧減低咧喺啲接種咗疫苗嘅人入面咧嗰個傳播，將個病毒帶翻屋企。其實喺美國一啲爆發度咧，其實漸漸會見到咧兒童度咧十幾歲嘅細路仔咧，其實都好容易咧係將個病毒咧喺學校啊喺其他佢哋聚集環境帶翻屋企嘅。如果我哋真係有疫情爆發嗰陣時候咧，都唔能夠用一啲半桶水嘅方法嚟控制，因為你係放失咗頭嗰兩個禮拜嘅機會咧，其實可能係會令到我哋個社區咧真係會延咗一個好嚴峻嘅第五波。而事實上，我哋都冇可能喺短期內做到全民覆蓋嘅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咧，我哋希望，但係唔係話一定係做到嘅嘢。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個病毒係不斷變異嘅。我哋而家咧，其實全球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似乎有唔少公司咧，係對一啲新疫苗嘅研發咧，唔係話太高嘅投入。究竟係打第三針係咪真係可以持續咁樣解決呢個變種病毒嘅問題呢？ Okay. 其實就算喺世衛呢都仲有一個好大嘅疑點。咁變咗我哋呢，其實喺而家呢個階段呢，其實都係要呢係記住一樣嘢，手土有責。外防輸入嗰度我哋唔能夠有任何嘅偏差。如果當個病毒真係話係入咗我哋社區，譬如話超過兩三代，我哋用傳統嘅追蹤唔能夠將佢圍堵嗰陣時候，如果覺得個社區真係有風險嗰陣時候咧，我哋亦都希望咧政府能夠喺個策略上能夠容許到大部分市民都盡可能留到屋企，既保護自己。保護自己家庭，亦都保護到個社區嘅。 OK， 好啊，林志欣 嚇。啊，教授，我就想問一問咧，嗱，你頭先咧我就提到咧嗰個圍堵清零同埋與病毒共存之間咧兩個策略，究竟係乜嘢條件之下先至可以轉啦？即係話幾時可以由圍堵清零變去同病毒共存呢個策略？咁啊，教授你頭先提到新加坡嘅，咁因為新加坡其實佢而家就即係冇再追求零確診啦，咁佢就轉咗去做第二啲策略，譬如就係佢積極咗一啲。篩檢嘅策略啊，或者擴大追蹤範圍，去揾出一啲密切嘅接觸者，同埋做足一啲隔離措施等等。咁佢嘅目標就係希望有一啲嘅感染群體係形成一個大型嘅社群之前，即係將佢個風險降到最低嘛。咁但係香港有冇咁樣嘅條件，即係做到新加坡嗰種嘅，即係叫做與病毒共存呢？因為香港嗰個老人嘅接種率呢，據我理解就係比新加坡係低嘅，即係新加坡都80歲以上老人嘅接種率係相對地高啦，香港就普遍都仲係未接種嘅。咁究竟香港做唔做到新加坡嗰種嘅叫做同病毒共存措施？ 我哋喺講新加坡嘅經驗之前呢，而家都仲係早嘅，因為個 Delta 變種病毒個爆發力咧好大，譬如你睇翻以色列咧，我哋講緊啲話呢核酸疫苗一個典型嘅大家全球嘅示範。喺六月初嗰陣時候咧，其實佢嘅個案咧每日得翻個十幾宗，而家入邊嘅七日嘅平均，即係話每日嘅個案入邊咧，睇翻個七天平均數咧，每日咧其實接近8000宗，係接近佢嘅高峰，其實一個爆發力係好強，幾何級數咁上嘅。我哋如果你話真係話係純粹係靠一個高嘅疫苗去接種呢，其實入面呢當個病毒已經深入咗社區，我哋呢啲防控嘅措施呢其實已經傳播鏈模糊呢，其實唔容易真係話將佢追蹤㗎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呢，當個病毒係深入咗社區嗰時呢，就算我哋用啲社交距離措施嗰時候呢，因為佢已經無處不在呢，你根本上呢，你唔可能喺你個社區經濟民生能夠容忍嘅時間之內，能夠係做到將個疫情控制落嚟，咁就必然係會重演呢過去嗰18个月入面呢，係18至20个月入面呢好多歐美地方嘅經驗啦，係嘗試用一啲封鎖嘅地方，但最終都係因為經濟民生要放棄，令到疫情不斷傳播。所以我哋而家講緊呢，就係話而家喺個 Delta 變種病毒都所謂話與病毒共存呢， 實際上將條防線咧退守到係防止嗰個醫院入邊咧或者個醫療系統崩潰嘅啫。喺香港嚟講咧，由於我哋成個整體嘅接種率仲係遠低於新加坡，我哋嗰啲嘅70歲以上人嚟，人哋去到超過80%，我哋入邊咧20%都未到打完兩針。喺而家咁嘅情況入邊，如果我哋放棄我哋最容易守得穩嘅一個外防輸入嘅防線咧，呢、這個根本上係置個社區安危於不顧嘅啫。 係。嗱，但系即系而家即系冇乜可能系去到97%嗰个接种率啦，咁亦都见到其实喺一啲嘅 长者群，97%嘅接种率咧，除非话我哋能够系覆盖到呢出世冇几耐嘅细路仔咧，根本上系做唔到嘅。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咧，亦都咧好难确保咧系所有人入边咧，你都系会咁接种。香港嗰個接種嘅問題咧，其實係關於嗰個疫苗嘅安全性嗰個信心咧，係多於一切。譬如話，我哋睇翻其他地方咧，就算你唔用一啲強制措施，新加坡咧，同埋好似你喺內地咁先算啦。咁其實打兩隻我哋香港都常用嘅疫苗噶啦。咁但係人哋入邊喺老人家度都做到80%嘅覆蓋，有啲城市入邊咧，其實個成年人口嘅覆蓋咧已經可以話收夠數咧。而家好多時候已經開始推緊咧，譬如18歲以下嗰啲，儘量係將佢哋即係12、18歲，儘量將佢哋係推廣嘅接種。雖然我哋當然咧理想，你梗係當全民接種咧，但全民接種其實係一個好難，即係話短期內我哋會體現到嘅嘢。 係啊， 我哋其實應該喺呢段時間守穩我哋嘅外防，係將我哋嗰個老人嘅接種係盡快可能將佢提高，令到我哋咧就算真係話有任何問題出現嗰陣時候咧，係減低嗰個社區入邊嗰個經濟民生啊嗰、那個死亡嗰個數字。而我哋事實上入面呢，就話喺嗰個本身我哋自己嗰個防控呢，我哋最有機會能夠守得穩嘅就係話，第一件事係嚴防死守嗰個輸入，第二樣嘢呢就係話，當個病毒一入侵我哋個社區嗰陣時候呢，我哋一定要快速反應，係希望呢佢係未開始擴散之前，我哋最有機會能夠將佢圍堵之前呢，我哋已經開始呢能夠做到。如果佢俾佢不斷滲入社區咧，個病毒嗰個好容易會走到一啲咧超級傳播嘅環境，而我哋由於個傳播鏈係開始咧係模糊咧，我哋用我哋而家嘅防控措施咧，其實入邊嘅效果咧係會跌嘅。呢個此消彼長度咧，我哋只要每遲一日去採取行動咧，能夠成功控制佢，係避免一個災難性嘅第五波嘅機會咧，係會自然減低嘅。 Okay, okay. 所以我哋變咗咧，其實都係一樣啦。如果你能夠係守穩嗰個牆，即係話係我哋本身個邊防，其實呢個等於即係話咧，你係個長城。你個長城失守咧，其實個病毒一入侵你個社區咧，其實你係無險可守嘅。 OK， 啊，梁志超醫生啊，因為我哋就嚟聽7點新聞啦，可唔可以新聞之後同你傾多一陣咧？ OK， 好， 多謝你嚇。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啦。咁啊，講緊嘅咧就係袁國勇教授咧就寫篇文章就話咧係 Delta 變種病毒咧，令到咧就係群體免疫咧就已經成為空中樓閣啦。大家點睇呢？ 聂德权又話：戴淑瑶同冯建业都係资深政务主任，有信心佢哋喺新光轨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嘅服务。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喺越南表示，美国欢迎激烈嘅竞争，但不寻求冲突。但喺南海等问题上，当北京采取嘅行动威胁到基于规则嘅国际秩序时，美国将会发声。结束东南亚七日访问嘅贺锦丽喺越南同之前一站新加坡，都批评中国喺南海进行胁迫同威胁行为，破坏别国主权同规则。承諾華盛頓堅持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內地官方傳媒就批評美國干涉地區事務破壞和平，指責美國煽動越南對抗中國是發夢。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下午本港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高空擾動正影響呂宋一帶，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日间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喺葵涌嘅葵福路，因为有水管急收，去荃湾方向近住兴芳路嘅第一、二、三线都系封闭咗噶，一带交通啦相当之挤塞噶，揸车朋友啦，如果可以嘅，请尽量避免前往嗰一区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的龙尾在北拱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这边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跟住林士街那段车多繁忙的，龙尾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挤塞，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纪元。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在尖沙咀佐敦那边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佐敦道。另外，九龙公园径介乎柯士甸道至到梳士巴利道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相当之繁忙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线呢段咧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扫管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而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残疾人奥运会是一项为身心障碍者而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赛事，参赛者包括移动障碍、截肢、失明等等带有身心障碍的运动员，而每次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都必须兼办残奥会，所以今届残奥会就是在东京举行了。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8年出生，记住在今年9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袁國勇教授啦，以及好多專家都講咧，咁其實隨住 Delta 變種病毒個傳染力咁強嘅情況之下咧，所謂一個群體免疫啊，就算咧就打即係提高個接種率打疫苗，咁但係呢個群體免疫咧都即係接近咧冇可能咧係達得到噶啦。咁究竟有乜嘢嘅防疫策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應該做嘅咧？嗱，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同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傾緊啦，繼續請翻佢出嚟先，梁子超。医生 系 嗱，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咧就系、是、嗱，袁国勇教授咧就建议，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譬如话一啲嘅大型聚会啊，或者活动，例如系宴会、健身、打波、唱歌、跳舞，或者系中学面授课堂等等咧， 要打咗針先至可以，即係要出示一啲嘅疫苗接種證明。其實你同唔同意咧？就係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可能咧因為即係打咗針，始終對於自身個保障咧係多啲嘅時候，社會係應該咧就係盡量去分開打咗針同埋冇打針嘅人咧去進行某啲嘅活動咧。 嗱，我諗你兩樣嘢啦。如果我哋社區係冇傳播源嘅，如果我哋本身咧係要全面恢復嘅經濟咧，你睇翻內地一樣咧。佢其實就冇呢啲，就話呢啲咁嘅限制，佢係需要啦。因為呢啲始終咧係會妨礙你成個經濟嘅復甦。但調翻轉頭，如果社區有爆發咁咧，好似歐洲杯又好啊，或者好多地方入邊咧有啲酒吧開翻啊，好多唔同嗰啲有啲唔同嘅所謂疫苗護照啊，四周圍都做緊咧。但調翻轉頭，你英國咪一樣係爆到七彩，根本上而家又一樣上升緊上去。因為其實你都要基本上一樣嘢，你叫全民接種呢，點解呢？就因為你相信喺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呢，你根本上打咗針，你仍然係會受感染，仍然係會傳播出去，所以你係要叫全民接種。同一個道理，如果你係相信佢本身喺個整體人口度係咁嗰手，喺啲咁高度密集嘅隨時會出現超級傳播嘅環境入面，你點能夠依賴嗰個疫苗入面呢？你話係可以阻截喺嗰度個傳播呢？如果嗰度係有傳播，咪一樣散出個社區囉。所以我哋就話一樣嘢，如果係有需要嗰陣時候呢，你其實就唔係話淨係靠啲半桶水嘅政策啦。有需要嘅時間呢，大家應該盡量避免啦，全部都盡可能都留喺屋企，係阻截咗呢，即係話一個跨家庭嘅傳播。其實你睇返呢，就算你好似係台灣最近呢，譬如話佢要控制嗰個 Alpha 唔係 Delta 嗰個呢，喺某個程度上呢，其實好依賴好多人留咗屋企，市面上呢好多活動係全部停曬。其實新加坡初時的防控度呢，佢比較上呢就令到疫情唔會急升，在某個程度上呢，佢係令到好多人都能夠留到喺屋企呢，其他都個好重要嘅因素。如果你話喺呢啲譬如話喺好多地方高疫苗接種嘅地方，只要有大量嘅人嘅聚集入面呢，似乎冇一度地方是能夠控制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的傳播。其實就算包括埋以前啲控制得比較疫情好嘅，你越南啊、新加坡啊、澳洲啊、紐西蘭，我哋未知啊，因為佢都仲新啦，我哋俾時間去再睇。但係經驗講俾我哋聽咧，個 Delta 變種病毒的傳播是遠高於我哋以前嘅我哋呢啲新冠肺炎嘅其他嘅品種。喺咁嘅情形之下入邊咧。在人多聚集的情况入面呢，它那个传播效率是远高于个平均数的，所谓一个传七个啦，无论几多。在这人多聚集的时候呢，它那个传播那个呢是远高于这个数，随时有机会产生的所谓超级传播环境入面呢，我们就不应该看那个平均数的啦。这些地方呢，如果你说真的有疫情爆发，你要需要控制的时候呢，你都没办法，都是一个短暂的社會能夠容忍到的時間內將它暫停，利用那個時間呢，是用其他的所有能夠用到的方法去將那些在個社區的火頭撲滅。如果你做不到這件事，或者不能夠在社區容忍的時間內做到這件事呢，你必定是注定失敗告終的了。 OK， 好啊，梁志超醫生，多謝你啊，同你傾到這裡先啊。咁梁志超醫生呢，就是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來的。林志恩咁啊，梁医生咧就好着重讲到话咧，就系由于真系未能够即系冇乜可能啦，达成呢个群体免疫啦，所以仍然咧非常要重要，就系守住嗰个外防输入呢一关啊，咁就避免社区出现爆发，咁否则咧就可能真系又要再收紧晒啲防疫措施呢个问题啦。咁睇嚟好难去避开去呢啲嘅防疫措施，有几时先可以放翻松咧？呢、這个真系好难讲，系咪？ 系啊，另外就系因为袁国勇教授嗰个建议咧，其实都有四个啦。咁似乎咧有一啲可以有优先次序做先嘅，即系譬如你讲话室内场所嘅空气流放量，其实而家呢一刻我哋已经系可以 開始做噶啦嘛。咁但我哋亦都要諗一樣嘢咧，就係、是、到時真係可以有條件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嘅時候，究竟係放寬邊樣先呢？因為我哋見過第二啲國家嘅經驗，佢都係接種率好高，但係一下子放寬，譬如全部人唔使戴口罩嘅時候，都有可能會有反彈嘅。 就係頭先即係以色列啊、英國啊等等嘅例子啦。 咁另一樣咧，就始終講到外防輸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需要睇埋第二啲國家。究竟他們那個的接種率啦，還有究竟他們行是不是在走清零的路線，尤其是就是內地，因為很多人覺得就是香港可以走回與疫共存那條路線，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因為想通關嘛。但是因為內地呢，就其實下年年初都有很多大型活動，譬如冬奧啊、兩會，可能內地呢其實他都應該會維持就是圍堵政策，可能都會有一段時間的。所以呢我哋都要睇下，即係內地個政策，如果佢哋真係轉嘅時候，係咪香港都同時可以有條件轉到呢？咁就睇下呢幾個月大家要點樣做準備功夫去提升個接種率啦。 係嗱，當然啦，即係我哋達到九成七嘅接種率咧，係近乎冇可能啦。咁但係而家係咪仲有一啲嘅群體係真係？未打針而仲可以即係去到鼓勵佢哋咧，因為頭先都講啦嚇，即係譬如安老院嗰個接種率咧係低過10%嘅，20%、安老院低過20%，80歲或者以上人口咧就只有得10%嘅人咧就打咗第一針嘅啫，咁仲有咧就係、是、低過12歲嚇，咁、就仲有好多小朋友係未有得打針啊，啲都未合乎資格去到打針啦，咁變咗真係譬如話有啲係咪有啲地方仲可以？即係做得好啲咧，還是可能我哋嗰個嘅疫苗接種嘅社區中心啊，已經運作咗都一段時間啦。其實都見到近期嗰個嘅預約啊、接種數量啊，都好似係叫做平穩翻啦嚇。咁啊，冇再去不斷咁增長啦。咁係咪其實喺香港個個案嚟講，可能嗰個接種率已經差唔多去到頂咧？咁但如果即係去到頂嘅話，而而家又距離嗰個真係可以放寬措施嗰個距離仲係好遠好遠嘅時候，咁睇嚟就係冇乜辦法㗎咯，係咪咧？係 啊，因為如果我哋講話97% 嘅接種率，其實係點樣計咧？即係講緊係。全部嘅人口嘅97%， 頭先啊，梁醫生都講啦， 適合接種人口嘅97%，定係要再計細啲？就係你頭先講嗰啲啊，有啲高危或者暴露高風險工作嘅人口，嗰啲人一定要達到某一個嘅百分比嘅接種率先得咧。咁樣呢一個數字其實都要再去仔細計算。如果咁樣嘅話， 好啦，咁我哋傾疫情，傾呢個新冠疫情咧，都傾到呢度先啦。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講講外佣嘅供應。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除了拔尖、补底、成绩在中间的小学生，宝良局志豪小学的校长李秀兰有什么妙计？ 小学声音醒兰系列，我们将中间的班的小朋友呢，我们做了小班的两至三年的成效呢，见到这班小朋友呢，原来呢我们这样去帮他的时候呢，那些小朋友是飙了出来的。 逢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教学有心人，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70年代电子音乐创作题材丰富，例如对太空时代的憧憬，又例如人类被科技产品包围，仲系咪识得或者需要同外界交流呢？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玩创电音，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的7:18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林志恩啊，就讲咗好耐啦，就系因为早前咧呢个菲律宾同埋印尼，即系外佣主要嘅来源地咧，咁个疫情都系严重嘅问题咧，咁所以好几个月咧都冇系外佣咧，即系新签嘅外佣咧可以嚟到香港啊。咁直到咧今日啦吓，政府就宣布啦，就8月30日吓星期一开始。咁喺话喺印尼或者菲律宾咧完成咗疫苗接种嘅外佣咧，就可以嚟香港咧工作啦。并且咧就有一间咧系俾外佣嚟香港就做呢个隔离检疫嘅指定酒店。咁政府亦都公布咗咧就系荃湾嘅思丽酒店啦。 咁呢家私丽酒店咧就有房间咧系409间嘅，咁而咧每晚嘅费用咧就系800蚊嘅咁。咁合资格嘅外佣咧嚟到香港之后咧就需要检疫21日嘅吓。咁但系林子欣啊，因为咧之前都有啲中介讲过啦，咁其实因为即系停过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其实等待嚟香港嘅外佣咧即系数以千计啊。咁如果而家呢间嘅酒店，即系虽然话可以俾外佣嚟检疫啦，但系得409间啫。咁好似都唔系 21日，仲要系检疫21日喎。 吓，咁所以系咪话即系对个供应嚟讲唔系太大帮助咧？ 嗯，咁同埋呢个亦都可能会影响到嗰个外佣个工资嘅价格啦。即系之前有人讲过会唔会抢贵咗外佣嘅工资咧？咁样，咁因为外佣咧即系做隔离嗰样嘢就比较复杂嘅，因为佢唔可以做家居隔离嘛，因为佢屋企入边仲有佢嘅雇主喺度一齐住啦。咁、另外咧，其实之前亦都有人提过咧，就话咦，可唔可以系用竹篙湾嘅检疫中心去俾外佣去做检疫咧？咁但系后来又似乎就政府冇考虑到呢个选项啦。咁而家会用翻检疫酒店。咁但系其实咧，嗰笔款项咧，除咗头先所讲外佣工资本身之外啦，即系酒店嗰个嘅检疫费用咧，都是對於僱主是一個壓力嚟嘅，咁啊再加埋呢一個中介費咧，咁可能咧對於一啲僱主咧都會造成頗大嘅影響。 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今日都有會見傳媒啦，咁就話勞工處就同兩地政府咧就達成有關嘅協議，咁都解釋到咧即係社會有兩種聲音啦，一咧就係對於外佣咧有好高嘅需求啦，但係二咧就係要做好防疫，因為咧就係呢啲外佣嘅來源嘅國家咧都係有一個疫情爆发的情况，大量来港的话对于外防输入都有一些压力，所以就要作出一个平衡，就所谓有序地让外佣来香港。所以就又不知道各位听众就会不会说其实都家都是需要等请这个外佣的，现在就有回外佣供应，但是第一间的检疫酒店就只有409间房，大家又怎么看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倾下。嗱，林志恩啊，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中介啦，就系香港雇佣工会嘅主席陈东峰啊，陈东峰你好。 喂 ，hello， 各位听众好。 系嗱，终于咧就有外佣可以供应嚟香港啦，不过咧就得一间酒店同埋409间房，又要检疫21日。你预计其实即系对于舒缓个满足个需求嚟讲，有几大帮助啊？ 有一定幫助，不過就同僱主嗰個期望或者供應嘅期望咧，就有比較大嘅落差。因為409间房咧，你純理論計算咧，就每個月只可以接收584个工人。咁咧呢個584咧係假設每一間房每一晚都有人住嘅。咁但係咧，其實呢種喺現實世界嗰個酒店嘅運作入邊咧，係比較難 得嘅。要仲要清潔啊，要花啲時間。 又要清潔，又要除非你話第一每個月第一日就即時入住409个，跟住到22日又即時入住409个，先有呢種可能。如果唔係咧，就冇可能嘅啫。譬如你第一個星期嚟咗100个，咁即係其實有300间房係空置噶嘛。冇人住噶，咁呢個就會影響嗰個實際招待嘅能力啦。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嗰個價錢都係比較貴啲。咁因為而家就算已經公布嘅價錢都要差唔多成17000蚊，增200蚊啦，17000蚊21日。咁咧呢個就同之前過往一年嗰個檢疫嘅一般價錢咧係有比較大嘅分別，因為之前咧就大部分嘅雇主係支付緊8000至11000蚊左右嘅隔離費用，都係21日。咁而家咧就突然之間升高咗4000至5000蚊，咁我就會覺得呢個係一種半壟斷式嘅嗰個副作用啦。因為所謂半壟斷就係政府即係話淨係得呢間，你第二度都冇㗎啦。咁所以咧，佢係有一個皇帝女唔休家嘅狀況。就係咁啦，咁啊對僱主就當然係唔係一件好事啦，即係話唔係好事就第一個滿足唔到需求，第二咧就個成本係多咗咯。 嗱，咁而家得一間嘅專係俾外佣嘅檢疫酒店啦，咁但係我哋預計都可能有幾千個外佣需要嚟香港嘅。咁啊，羅志光局長咧就話希望佢哋係有秩序地嚟香港啦。但係我哋諗緊有秩序嘅意思係講緊即係究竟按一個咩標準咧？即係譬如可能係佢申請嚟香港嘅先後次序啊，還是按嗰個家庭嘅需要咧？咁喺你角度，你認為有秩序係可以用一個咩標準去判斷？ 係啦，嗱，呢個有序嚟講咧。咁就聽落去好似好有道理，但係咧就實際上咧，佢就而家只係控制咗嗰個入口嘅人數，但係咧仲係全世界有控制之後咧，就會出現一個如果有一個強烈嘅嗰個需求，就會出現一係就黑市，一係就亂咁嚟啦。咁就我哋如果我哋覺得有罪，就應該以類似一種移民嘅嗰種計分制度咧，就會比較合理同埋公平，亦都唔會出現即係亂咁搶酒店嘅情況啦。譬如即系佢按照嗰个申请时间嚟计分啦，申请时间系一种计分嘅制度，人哋申请一年，你又申请三个月，咁啊理论上要俾一年嘅走先啦。第二个咧就话，譬如人哋照顾老人家嘅，你就全家人都系成年人通街跑嘅，咁就可能会俾成。照顧老人家嘅先，或者係一個家庭照顧一個初生嬰兒，兩公婆翻工，咁佢一翻工冇人睇又搞唔掂，可能呢個又要俾佢多啲分數啦。咁計完分咧，其實呢啲計分咧要計入境處全部有齊曬資料，就唔係一個難度嘅。啊，即以嗰個電腦撳喺我哋嘅普通常識，就唔使幾分鐘就已經計到出嚟。咁你個僱主攞到幾多分，咪先去 book 酒店咯。咁就比較公平同埋真正係有序嘅。 但我想問這個是你們業界覺得政府應該這樣安排他們來香港，還是其實即有沒有向政府表達這個意見？其實政府現在用什麼方法來、這 個、未向政府提，因為政府之前其實我們提倡就是說給多些酒店盡量去滿足僱主需求，但僱主那個政府就沒有跟我們業界商量過嘅，咁就咁炮製出嚟啦。咁就而家就發覺係有機會產生好多副作用啦，或者係瘋狂搶酒店啦，嗰個狀況啊，或者有啲人即搶極都搶唔到酒店，咁就無端端又喺度等，咁啊對某啲僱主就非常之弊危啦。咁所以咧，如果能夠真正做到有罪，咁就我覺得呢個方法係會比較好啲。 其实呢究竟即那个符合接种疫苗来讲那个外佣的真正那个数目呢大概会有几多啦，因为罗志光就做了一个估计呢，他就说初期的时候呢符合要求的外佣应该不是很多，因为大多数都可能是在香港打疫苗之后就回去即印尼或者菲律宾跟住再回来香港工作，他就估计呢初期应该不会很多人来香港，你同不同意即是这个讲法？ 如果是香港打完疫苗先至回去再回来呢，其实就很少很少很少，我要重复三次，因为呢香港打疫苗呢是二月先开始，个工人普遍接受打疫苗是三月或者是四月先开始的。咁所以呢跟住四月中已经封关了。所以呢真正打完疫苗的人呢本身就少。跟住呢打咗疫苗雇主又肯俾佢返去放假嘅就更加少之又少。所以呢个根本可以忽略不计嘅。反而而家呢即係话喺嗰边已经攞到签证滞留緊等緊嚟呢就会比较多啲。咁呢就印尼呢照我哋所知都应该而家滞留即係1500個到啦，咁真係打咗針嘅咧，應該超過七成到啦。 你講緊係喺印尼或者菲律賓，佢哋本身喺本國打針。 喺印尼打完針，喺印尼本地打完嗰個疫苗嘅，咁就因為印尼嗰個申請嗰、那個疫苗證書咧，理論上係相當之流暢嘅，因為全部透過網上操作，所以冇排隊呢回事。咁菲律賓咧就打完疫苗咧，就大概超過一半啦，但係菲律賓有成三四千滯留啦，都有差唔多二千個啦。但係佢菲律賓就因為之前就嗰個申請疫苗證書咧，就要親身去到嗰個檢疫局去面見嗰個主任，核實咗先至發證，咁所以咧有個排隊嘅情況。但係而家我哋就尋日啱啱同菲律賓勞工參陣開過會，佢就話已經同勞工部，即係菲律賓嘅勞工部同埋菲律賓嘅檢疫局開過會。大家同意，逢系已經有出境文件，即已經有齊曬出境文件咧，就會俾佢有另外一條通道，特別通道，即一去到咧就會即時發簽證。咁所以咧排隊嘅問題咧就大致上解決咗。 是其实呢即政府都在他们的新闻公布里面都是附载埋呢就由印尼或者菲律宾当局呢就发出的一些疫苗认可接种记录啊。是啦、啊、咁所谓一啲嘅黄皮书啊咁都係已经上载咗佢个样式呢就喺网上面嘅啦。咁大家譬如话要去到检查呢啲嘅打针嘅记录嘅时候呢都可以参考返相关嘅样式啦。啊陈通峰啊由于我哋即係就嚟听七点半新闻啊不如呢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两句可以吗 好啊好啊 好啊咁我哋嘅电话1872311啊各位听众呢就如果对于今次呢真係有外佣呢终于可以嚟到香港啦大家点睇呢欢迎打嚟1872311倾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资格审查委员会完成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候选人的审查和确认工作，当中有两个人不符合参选资格。根据选举事务处网页显示，参选保险界的蔡志坚被列为提名无效，另一人是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郑松泰。资审会主席李家超在记者会讲述有关审查工作时候说，郑松泰是因为不符合真诚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的条件。至于另一人李家超未有点名，只是说是界别分组的参选人，因为未有登记为地方选民的基本条件而不符合参选资格。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资审会的决定清楚指出郑松泰是由今日开始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立法会秘书处会按照有关日期支付郑松泰的议员薪津。被问到立法会里面完全没有非建制派声音，议会是否仍然能够反映民意，梁君彦反问反对派是否一定就是反对派。他不认为反对派就是反对政府，建制派就是支持政府，强调议会里面依然有温和民主派。梁君彦又说，过去两日代表不同界别的议员都有参与辩论议案，相信议员在余下两个多月任期能够继续服务市民。政府宣布由今个月30日开始，在印尼或者菲律宾完成疫苗接种的外佣可以来港工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目前只有荃湾思丽酒店一间指定检疫酒店被外佣隔离，有409个房间，预计每日只可以有大约20人来港，正是物色更多指定酒店，会循序渐进，亦都会考虑不同方案。指定检疫酒店收费800元一晚。香港雇佣工会话，外佣酒店检疫费用是过往的两倍，为雇主带来压力，期望能够增加检疫酒店房间并改善订房安排。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主持揭牌仪式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工作委员会将举行首次会议，期望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标准及调解员专业操守最佳准则能够在会议大致敲定，提交至第三次联席会议审议。郑若骅致辞时话，相信呢啲调解标准获审议通过之后，可供大湾区调解机构同调解员喺处理争议嘅时候参照同执行。佢又话，工作委员会将继续积极推动调解平台嘅建设，亦可适时考虑研究鼓励以调解处理跨境婚姻同家庭纠纷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日间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葵涌嘅葵福路，因為水管急收，咁而家葵福路去荃灣方向近興芳路嘅第一、二、三線咧，都仍然係封閉嘅，影響到葵芳一帶，包括係興芳路、葵富路、葵二路同埋葵仁路等等一帶嘅交通都係相當擠塞，咁塞緊車嘅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同埋小心，駕車人士可以嘅話咧都盡量避免揸車前往葵芳一帶啦。咁就喺葵福路，因為水管急收，去荃灣方向近興芳路嘅第一、二、三線仍然係封閉。葵芳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仁安医院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回去狮隧的收费广场，就在狮隧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仁安医院慢线有坏车，龙尾狮隧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咁而家讲返狮子山隧道啦，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后少少近北角码头一段都系车多繁忙，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屯门市广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现在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挤塞的，车龙排到近榄口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啊，我是钟婉平 Irene， 咁我就参加轮椅剑击嘅项目嘅，我就拣咗首歌 Serenity 同埋小肥版本嘅《青春总比》我哋残奥嘅运动员啦，因为希望即系我哋可以将我哋青春嘅汗水可以发挥喺个舞台上面。 起身每个灾难，即使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 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政府咧就宣布就話有一間嘅檢疫酒店咧就可以俾外佣咧就可以嚟到香港咧就進行檢疫啦。咁佢哋咧要喺本國咧打齊兩針咧先至可以嚟嘅。咁我哋新聞前咧就同咧係一位中介啦，就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陳東峰。 系，你好，你好。 嗱，头先就话一啲，即系佢你自己希望咧，就譬如系让啲雇主可以计分咁样啦，就决定啲外佣嚟嘅先后次序啦。咁但系而家相信唔系咁啦。以你所知，其实而家系咪即系雇主系要抢酒店房，即系抢到先可以咧，就申请个外佣过嚟，系咪咁咧？ 系啦，嗱，而家因为佢就一定要先有一张酒店确认书咧，嗰边先至俾佢登机嘅。咁所以咧。如果400多间房咧，有非印加埋5000-6000个工人等紧咧，咁就一定会形成即系一个抢购嘅嗰个现象啦。咁就第二个咧就系而家 而家尤其是呢個酒店咧，就用一種類似暗箱式嘅操作咧，更加令到有啲人會擔心，因為咧 點話知暗箱式啊？ 平時咧就係你自己上酒店嘅網頁一睇有房間就訂，冇房間啊，再褪一日啦，褪一個星期諸如此類啦，總之褪到有日子為止啦，或者打電話啦。佢而家就唔得，而家就淨係。个雇主就将一啲相关工人嘅资料就电邮俾呢间酒店，然之后由酒店收到电邮，再由佢订房部嘅人咧就打电话或者电邮同你确认嗰个订房边一日有房啊。咁呢个听落去好似冇问题，但系咧实际上即因为佢唔系一个透明嘅做法，所以咧即一啲副作用或者我哋假设啦，即系话，譬如嗰个订房嘅人见到呢张单系我表姐，我先俾佢订。入住先啊！呢、這个系我阿哥啊，我又俾佢入住先。咁其他嗰啲冇关 系 咪？ 咁你有冇查询个酒店系点样分配房间？ 就系咁咯，佢就系由嗰个订房部嘅人揸住嗰一扎电邮嚟到分配咯。 即系担心可能出现一啲唔公平嘅情况。 系啦，因为你逢系暗箱式嘅作业咧，就嗰个你好难避免，即系话佢有冇一个凭住一个坚定嘅标准。嚟到確認你嗰個訂房咧，係咪一定跟分先後次序咧？定係跟分啲咩標準咧？佢又唔講喎，所以咧你係訂咗啲資料俾酒店就等佢聽天由命由命啦，即係由佢嚟決定啦。 OK， 最後想問埋咧，就係嗱，而家有翻外佣供應啦。對於而家即係外佣都搶到好貴嘅人工嚟講，會唔會有機會回落啊？ 有一定嘅心理嘅效应，所谓心理效应就係个雇主会觉得除咗请本地工人，我都仲有一线希望可以喺外地引入。咁啊，对工人嚟讲都会有一种心理压力，就係话我如果即係挑三拣四，呢个唔接嗰个唔接，就有机会令到个雇主最后就取消呢个聘请的那个意欲走去转去海外，所以呢是会令到那个即价格上升，或者工资上升，或者是那个要求多多的这种现象呢得到一部分的压抑，不过不会太明显，因为现在那个入来的人太少了。 明白，好啊，唔该晒陈东峰，多谢你吓。陈东峰呢就是香港雇佣工会的主席嚟噶，咁都要睇睇呢就嚟紧。即係政府都話啦，會物色其他嘅指定酒店啊，咁睇下咧就政府會唔會真係揾多啲酒店咧，可以增加個供應啦。休息一陣先，翻嚟講講其他話題。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 把声咁熟嘅，边个嚟噶？听多次。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 莫非是报新闻那个？ 各位香港电台的听众你好，我是黄春梅。 嗱，系咪啊？咁佢搞咩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丽勤、阿一，仲有我黄春梅， 手下留情。 喺呢个熙来洋皇面积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满载住我同你的故事。 到只表坏咗，想找人整，先至发觉原来佢已经冇再开铺啦。 唉，我哋呢行而家越嚟越难做噶啦。以前最兴盛嗰阵，每日都要整成百只表。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八，时代巨轮。 星期六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四十二分啦，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啦。林志恩啊，今日咧就系、是、其实都见到咧，就嚟紧就会有呢个选委会嘅分组界别嘅选举啦，九月就会举行啦。咁其实咧就系、是、政府喺收到啲提名表格之后咧，亦都咧系有一个嘅，即系今届嘅选举咧，亦都系多咗一个候选人。嘅資格審查嘅工作啊，咁作為資審會主席嘅李家超咧，就今日開記者會啦，咁就講到話咧已經完成咗個資審嘅工作啦，咁就宣布咧就話咧屬於當然委員嘅現任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咧，就被裁定係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嘅法定條件，喺尋求過國安委嘅意見之後咧，就裁定佢嘅登記無效，咁而鄭松泰咧亦都係即時喪失咗立法會議員議席噶。咁我哋不如呢个时候都听听，因为咧就系今日郑松泰咧都有一个回应啊，我哋听一听咧就系佢喺记者会上面嘅回应先。 啱啱嘅時間咧，都有嘗試去即係問一問一啲嘅即係法律上嘅意見啦。以一個現在嘅決定係去 DQ 緊第六屆嗰個嘅選舉延任嗰個議席，咁係唔係一個即係話叫做係合乎嗰個嘅法例啦，或者係即係一個嘅叫做憲政上嘅安排嘅做法？咁咧，但係即係對我而言嘅話，其實嗰個就唔係話最重要嘅。最重要嗰個部分嘅就係，因為其實按照過去嗰啲嘅即係情況嚟睇咧，整個嘅選舉制度底下咧，尤其而家係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咧，咁資格審查委員會咧係有一個即係最終嘅決定權。我相信資審會佢經過一個詳細考慮底下作出呢個決定啦，係一個全面嘅考慮嚟嘅。喺嗰個決定裡面一啲詳細嘅細目咧，當然係涉及幾個範疇。第一嘅就係話，喺嗰個嘅愛國者嘅一個尺度底下，究竟係唔係一個嘅即係真誠或者忠誠嘅角度咧？咁都有係問到我相關過去一啲嘅即係言論啦、出版嘅著作啦等等嘅內容。第二嘅就係話，特區面對住不同嘅情況嘅時間嘅話，咁作為立法會議員嘅當時嘅我哋，有冇去盡咗一啲乜嘢嘅憲制責任？是去保障特區的權益或者相關的一些權利。第三呢，就是過去的言論會不會涉及一些譬如可能是跟外國勢力有關的事情。那我想綜合這幾樣東西的話，資審會去作出了一個這樣決定的話，那我在這一刻的只能夠說是一個尊重。如果你問到我的話，我符不符合資格的，我當然覺得自己符合資格了。你問我有沒有是一個準備呢，那我會這樣看的，就是那個只是我們工作其中一個板塊，亦都回到我最終的一個說法，就是說沒有辦法在議會找到一個崗位是去幫到有需要的人貢獻到香港的話，我相信是總是會有空間。至於其他我們的成員或者參不參選，我覺得這個容後我們即經過討論之後先跟大家說。但是我們政治工作不是只有這一部分，這一部分如果那個門是開的話，我哋有人願意係有呢一個背負或者承擔的話，咁我覺得嘅就係佢有佢最少係如我係有所預期，你係會俾人哋萬箭穿心去批評都好啦。咁但係你會認為嘅就係你留低有一啲值得嘅嘢你要做，值得嘅人同事你要做。 剛才就聽到咧，係鄭松泰咧就回應傳媒嘅時候所講嘅説話嚟噶。咁啊，嚟緊咧就政府將會刊憲咧，就宣布鄭松泰咧會喪失議席噶啦。林智恩， 我諗鄭松泰頭先咧提咗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即係佢嗰個立即喪失議員資格，其實嗰個法律依據喺邊度咧？嗱，因為資審會就裁定咗咧，佢就冇資格去參與將來嘅選舉嘛。咁點解佢即時連嗰個議席都冇埋咧？咁呢個可能咧都需要解釋少少咧。就我嘅理解，應該就是跟2020年那個叫雙十一決定，即是11月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的決定。因為那個決定裡面呢但凡呢是做了四樣行為，譬如就是你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等等，一經依法認定的話就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但是因為2020年11月的時候就未有資格審查委員會，所以他一經依法認定就沒有寫是誰去做認定的工作。後來去到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就有這個資審會就負責去做認定了。而這個認定的結果就根據現在改了的基本法附件一同二就不得提出訴訟的。 咁都問問呢位嘉賓咧，又係咪即係覺得係呢個咁樣嘅法律依據去到處理鄭松泰嘅個案咧？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啊，謝偉俊你好， 你好 ，Hi Hello 大家好。 係啦，頭先阿林智恩提出嘅問題，究竟個法律依據啊，即係去到宣布啊鄭松泰咧就係喪失埋啊立法會議員資格嗰個嘅理據喺邊度？ 係啊，其實剛才你都講咗嘅，因為依法認定咧，咁當時人大常委呢一個咁嘅決定咧，係冇講明究竟係依法係用乜嘢嘅程序或者乜嘢嘅機構可以認定。咁我哋當然咧曾經有一啲嘅選舉主任咧，如果係按翻法律嘅程序認定咗某啲結果咧，咁我哋都見過咧，以往都曾經試過有取消資格呢一樣嘢啦。 嗯， 咁而事實上，亦都唔係淨限於選舉主任，而其他任何機構，如果係依法認定嘅話咧，咁可能無論係法庭又好，或者任何其他依法嘅組織， 譬如好似今次呢個誒資審會咧認定咧，恐怕係呢一個係個自然嘅結果嚟嘅。 嗯。都問翻轉頭啊！咁其實今次資審會咧，咁就係、是、裁定咧呢、這個嘅鄭松泰咧係喪失呢個當然選委嘅資格咧，咁都有徵詢過國安委啊嘅意見嘅咁。咁但係咧，即係都係當中嘅一啲仔細嘅理據咧，就冇公開啦嚇。咁、啊、亦都國安嘅關係啦咁。咁、但係即係譬如咁樣個結果咧，即係宣布咗出嚟嘅時候，即係大家都會疑問啦，即係究竟謝松泰做咗啲乜嘢係過唔到資審委咧、嗯？即係你覺得而家即係咁嘅狀態之下，大家又唔知道個理據，咁其實點樣睇嗰個效果咧出到嚟？ 當然啦，我哋好多市民都希望話透明度高啲，但係去到一啲國安嘅問題咧，往往透明度就要犧牲一部分嘅，因為始終牽涉到國安問題啦。咁而最緊要就係話，因為國安委嗰個決定咧，就冇得司法覆核添嘅。咁變咗咧，就如果基於國安委決定做嘅一個資審委嘅決定咧，亦都本身亦都可能冇得去司法覆核，咁變咗一件事咧，就等於完咗噶啦。咁就當然好多人會覺得可能未必係一個最佢哋慣常嘅，希望多啲透明度啊，多啲理據，多啲解釋嘅。咁但係始終佢哋牽涉國安問題咧，有時係要有咁嘅結果。咁我哋只係一個新嘅制度、新嘅機制咧，我哋盡可能多啲認識、多啲了解啦。 但係據你所理解咧，即係鄭松泰而家去面對嘅情況就係，除咗佢冇咗嗰個議員資格之外咧，會唔會有第二啲嘅後果，例如就係可能追討薪津等等嘅情況咧？ 原則上係應該可以嘅。譬如我哋以往曾經有啲議員被取消資格咧，喺法理上咧都係因為由於人大嘅解釋，就係話如果104條咧，如果係有任何嘅決定話關於佢哋嘅係違反誓言啊、唔擁護特區而被取消資格嘅話咧，係冇資格領取任何薪津嘅。咁但係以往我哋嘅做法都係，即係如果真係以往曾經出過時間啊、精神啊、負擔付出個努力嘅話，做一啲嘢咧，往往就我哋唔會追翻轉頭，咁就算啦。咁今次大家當然未決定點樣做法喺嗰個立法會嘅層面，但係我相信機會都幾大，就都要翻以往做法一樣，就係、是、可能既往不咎啦。咁就就處理咗件事咁樣。 可唔可以話，因為咧，即其如果係佢嘅宣誓出現咗問題，而咧就係、是、追溯翻個宣誓問題，而令到佢喪失一個議席資格嘅時候，咁可能就由佢個宣誓開始計起啦，即可能佢成個議員嘅任期咧都應該要追討翻啦。但而家佢係可能係佢任期內涉及一啲係國安問題嘅， 或者啲具體嘅行為， 大家唔知道係乜嘢，所以係咪其實無從可追咧？ 理論上，因為我哋而家有個所謂 competing 嘅理據啦，即係個大家互相對沖嘅理據，睇點樣去邊個係行先。咁一個就係話根據人大常委嘅解釋，另一個就係我哋普通法不嬲，我哋有一個做法就係、是、如果係有啲過往嘅無論係情況又好，或者任何人嘅一啲嘅過失，導致到另一個人咧係被一個理解為佢個行為上處理上咧係有啲損失嘅話咧，譬如用咗精神時間去做嘢咁嘅話咧，就譬如好似我哋以往見到咧，由於我哋秘書處、立法會秘書處或者主席咧，係佢哋接受咗某啲人嘅宣誓，俾佢去繼續做，到後嚟發覺原來唔掂嘅時候咧，咁由於已經係用咗啲時間、用咗啲精神、用咗啲努力去做嘅話咧，變咗就唔能夠翻轉頭。咁呢個係普通法嘅原則嚟，但係呢個原則、呢個行平法嘅原則咧，所謂是不是應該在今次在現在已經有國安法的機制之下都是可以生效呢，或者人大常委解釋之下是不是應該更加有凌駕性呢？這些下文都可能將來要去法庭審的，但為了避免這些這普通法的原則至於這個人大常委的釋法的效力，兩個之間呢究竟誰取捨怎樣做法呢？如果避免咗呢個訴訟嘅話咧，我諗最好嘅方法或者可以減散咗大家嘅訴訟嘅風險同埋費用嘅話咧，就係、是、算啦。我哋就由而家開始就唔好追翻轉頭啦。咁呢個係以往我哋嘅一個採取一個所謂 compromise 一個妥協啦。 嗯，喺政治上都想同你傾下啦，因為嗱，即係阿鄭松泰咧，就係個政治聯繫咧，就係熱血公民啦嚇。咁佢咧就係喺主流嘅民主派辭任立法會嘅時候咧，咁佢係選擇咧就繼續留低係延任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咧就係喺呢個做登記做當然選委嘅過程之中咧，就佢就過唔到關啦。咁內地嘅官員成日都話，即係香港唔係要搞政治嘅清一色啦。但係而家咁樣睇， 有冇个信息俾到公众，就系其实都其实系搞紧清一色咧？你觉得？ 我又未知有个决有一个咁嘅结论，因为你话民主派，但民主派唔系个个都系郑重泰，亦都唔系个个有啲咩言论，亦都唔系个个会倒转插国旗有呢个案底喺度。咁所以咧，我谂唔能够将呢个个案咧作为一个普通嘅原则或者普通嘅情况去睇。我谂系好个别性嘅啫。我都仍然相信咧，如果系适当嘅民主派人士，佢哋有适当嘅立场，唔好话系踩啲红线，亦都唔好有任何行为导致到有呢个唔拥护基本法啦，嘅行为嘅话咧，我相信都仍然有空间嘅。所以我哋唔应该上纲上线，马上就话所有人咧。见郑重泰唔得嘅话咧，所有民主派都唔得，因为郑重泰本身都非常之特别，佢都有佢自己嘅性格，都有一个背景喺度。 嗯，咁我想厘清多一个问题咧，就系即系你要即系资审会啦，佢去审查一个嘅候选人嘅资格嘅时候，就主要系去睇佢个人嘅言行，就唔系睇佢嘅政治联系或者佢同譬如其他嘅媒体点样去评论呢个人。究竟嗰啲决定性因素系乜嘢咧？ 咁當然我唔能夠代表諮詢會答呢個問題，亦都因為係始終都係一個新鮮嘅制度啦，咁所以究竟點樣做咧，都難於去完全掌握。但係我亦都唔能夠話好似剛才你嗰個講法話，係咪淨係個人咧？如果有個政黨嘅人士，佢哋好明顯地支持某個政黨嘅立場，代表某個政黨嘅價值觀嘅話咧，亦都好難話完全抽離咗佢，只係睇佢個人，唔睇佢所屬嘅政黨或者佢所擁護嘅政黨嘅理念。 嗯，咁即系话咧，即系嗱，头先都讲，即系郑松泰系属于热血公民噶啦。咁其实嚟紧嗰届嘅立法会选举，咁就相信佢都因为如即系人大常委嘅决定咧，佢应该系冇资格再参选啦。但系譬如佢嘅党友、佢嘅政治组织嘅其他成员，因为我哋唔知道咧，究竟佢系乜嘢嘅问题咧，而系被就系、是、裁定系唔符合呢个资格啦。咁佢嘅组织嘅其他成员。有冇机会参选呢？还是可能照参选完之后就会又会被 DQ 呢？ 我哋唔能够将个人同埋组织系划咗个等号嘅。 但系而家唔知佢原因系咩嘛？可能系一啲组织嘅理念会唔会呢？ 如果系嘅话，就可能真有问题啦。譬如佢组织划到明系要即系、就是、要推翻共产党嘅政权嘅，咁结束党专政嘅，或者要推翻任何嘢咁，可能真系唔得啦。但系如果佢组织本身冇呢啲咁嘅理念。冇呢啲咁嘅纲领嘅话咧，咁个人嚟讲，当然都唔一定受咗呢、這个所谓组织嘅影响或者联系嘅影响啦。咁真系要睇个别事件、个别人、个别事件嘅。 嗯，其实李家超咧之前都有提过，就系话即系资审会佢唔系想去即系筛走一啲所谓叫纯粹批评政府或者提出反对意见嘅参选人啦。咁喺你嘅理解咧、嗯，其实即系提出一个反对意见或者批评特区政府同嗰啲譬如損害國家嘅行為之間，你覺得個界線應該要點樣去劃咧？ 其實好明顯有個界線嘅分別嘅。你睇下其他西方國家咧，冇一個議員咧會話要即係、就是、要違反美國，譬如話美國憲法咁，冇人話要係要結束咗英女王嘅統治咁，即係冇呢啲講嘅，都喺呢條線以上先至對於某啲嘅政策、某啲價值觀又唔同意，無論你係左嘅、右嘅。有啲嘅唔同嘅意見睇法，民主黨、共和黨唔同嘅意見睇法，但係冇人會話違反美國憲法嘅。但係即係香港咁奇怪咧，以往咧真係話要下下都要結束一黨專政，下都話要推翻好多其他香港政府。咁其實我哋以往就完全可能太過寬鬆，完全唔理呢啲底線嘅原因。所以而家我哋係需要咧喺一國兩制之下咧，都明白到咧唔係淨係講一國兩制嘅兩制，而係一國本身都更加重要。 嗯。咁不過咧，即係其實除咗鄭松泰之外咧，即係見到仲有一個咧，就係、是、都唔符合資格嘅。咁佢係一啲即係一啲身份資格上面嘅問題啦。咁就未有登記做地方選區選民啦，所以就唔符合資格啦。而即係但除此之外咧，大部分咧都係即係通過到呢個嘅資格審查委員會嘅審查嘅。你覺得點樣睇今次成個嘅程序咧？ 嗱， 即係反映到其實而家參選嘅人係咪都？即系都可能系符合资格先至嚟啊，定系点样咧？ 又或者除咗话啲好明显嘅资格啦，例如话即系如果有唔符合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啊，冇登记做选民呢啲，就技术上我谂系一个比较低级嘅错误啦，或者疏忽啦。咁但系其他似乎系当中，我相信应该若干人应该唔系话好明显地系 一定是建制派，一定是要擁護所謂藍嗰邊嘅，可能中間相當多，可能係其實中間人士都唔頂嘅，咁證明嗰條線咧，唔係真係好似一啲人話覺得咁難過啊，亦都話可能係要清一色啊，咁呢個今次呢個結果咧，亦都可能客觀地突顯咗，事實上參選人相對面相當多咧，係唔同階層、唔同人、唔同界別人士都可以參加，而係冇事可以過順利過關，只係真係踩到紅線之後，真係過唔到關。 嗯。咁呢、這個而家資審會嘅決定之下呢，其實就係、是、鄭松泰就未來五年就唔可以參選啦。咁但係五年之後就可以再重新去檢查佢嘅資格。其實據你嘅理解就係、是、究竟因為一個本身被即係定為冇資格嘅人，佢要做啲乜嘢嘅行為先至可以即係重新有返個參選嘅資格 呢？仲有半分鐘時間啦，要快啦，要 係咪要認錯啊？咁樣等等。 恐怕呢個真係好難作答啦、嗯！我諗即係到時睇五年之後係咪一條好漢先再算啦。 好啊，唔該曬謝偉俊啦，多謝你嚇。 唔該曬。 阿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㗎，咁啊見到鄭松泰咧就係、是、係被裁定咧就係唔符合資格做選委啦。咁連帶咧連佢嘅立法會議席咧亦都係喪失埋啊。咁啊對於未來個政治嚟講會有啲咩嘅意義啦、影響啦，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啦。今日節目時間夠啦，拜拜。 拜拜。